陈小霞的曲，林夕的词，王菲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暧昧》。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翻唱自女歌手黄莺莺的《晴雪》这首歌曲，收录在王菲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滴答》当中。这张专辑当时对于她而言呢，整体的风格是不太清楚自己，又想搞明白自己。在这张专辑当中，特别是主打歌《滴答》，是运用了卷舌拖音的技巧。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你回头再听这张专辑的话，依然觉得制作包括演唱都非常的厉害。11:06，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暧昧》，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环。昨天开始呢，我们开始特别的旅行。以前好像都是自己跟随着自己的好朋友发小一块儿满世界的去跑，满世界的去玩，然后玩着玩着，你会开始思考很多事情，开始回忆很多事情，然后会想到自己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你到处的走，到处的玩，到处的旅行。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像现在这么懂事儿，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会给父母增添很多的烦恼。但是每次回想起小时候的旅行，你还是会想到很多的记忆点，很多的画面，甚至在去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说到，哎，我几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来这儿看过，当时的风景怎样怎样。若干年过去之后，我们长大了，父母也在逐渐的长大，然后好像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旅行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着爸爸妈妈去看一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去香港，去香港随意的吃一吃，走一走，转一转，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故事，好好的认真的说一些心里话。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的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方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这年代奔波足够我鲜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笑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 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每个世代的父母和孩子都曾经经历过自己的那段成长经验，然后每个世代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呢，好像总是很微妙的。对于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我们总在青春的日子当中，好像啊，大多数人是以反抗和习以为常当中挥霍和接受的。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了，才明白父母的那份恩情的恩重如山。关于《爸爸妈妈》这首歌曲呢，李荣浩在若干年之前创作的时候，是他首次尝试亲情题材的作品。李荣浩也认为呢，他们那代人的父母都是腼腆的，不善于表达爱。而回到李荣浩自己，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爱的人，决定就创作出这样的一首不煽情、实实在在的歌曲，表达对父母的爱。除了可以唱歌，除了可以和父母听歌去表达对父母的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好像若干年过去之后，对于父母的了解变得越来越少。原来他们爱吃的美食，哎，好像也发生着些许的变化。其实来到香港，吃吃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香港开始，我们可以找一家地道的茶楼，一杯茶配上几份精致的小点心，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喝茶聊天看报纸，哪怕是彼此有那么些许的放空的时间，都是蛮美妙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带着父母随意的走一走看一看，哎，看一下这个食材，跟老板聊聊天，然后再坐下来吃上一个叉烧包，哎，最好是刚出笼的。哇，那种感觉在11:13快吃午饭的时刻，应该会让你觉得流口水。关于叉烧包，还真有这样一首歌曲，徐小凤原唱，但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版本，来自于周慧，听一听叉烧包什么样的味道。 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还有那莲蓉包啊，猪油包啊，鱼翅包啊，豆沙包啊，有筋有广东包。假使说你不爱吃广东包，还有那个是个呀，上海包。让我来告诉你，有生煎馒头、大肉包啊，小笼馒头、菜肉包啊。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啊？哪一样？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有的人他们爱吃广东包，有的人他们爱吃上海包。朋友啊，到底爱吃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啊。我最爱吃是叉烧。刚出笼的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还有那莲蓉包啊，猪肉包啊，鱼翅包啊，豆沙包啊，有筋有广东包。假使说你不爱吃广东包，还有那个是个呀，上海包。让我来告诉你，有生煎馒头、大肉包啊，小 馒头还有霸王。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啊？哪一样？广东霸王，上海霸王，广东霸王，上海霸王，广东霸王。有的人他们爱吃广东霸王，有的人他们爱吃上海霸王。朋友啊，到底爱吃广东霸王，上海霸王，广东霸王，上海霸王？我最爱吃是叉烧。 叉烧包，我们一咬，哎，当初那个肉汁都会流出来，再配上这个薄皮儿，刚做出来的也是非常的美味。OK， 这是我们听到的周慧翻唱版本的叉烧包。今天呢，很多人说是一个哎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哎，仔细一看，这是一个周五哈，12月21号这一天呢。应该准确来说是在0点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带来了全新专辑，谭雅、蔡健雅、林忆莲、蔡依林。这今天节目今天当中呢，大家应该都会在分别的听这几位他们每一位的专辑当中好听的作品，然后风格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我们接下来听的是谭雅、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首歌曲。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 生在刻意的突出什么，强调什么。在全新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当中，唐雅蔡健雅明显整个人更加的放下，整个人更加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加的去呈现出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想快的时候节奏就快起来，想慢的时候节奏就可以顺着他的心情往慢的方向走，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和感受。这张专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仔细的听一下，包括每首歌曲的排序很有讲究。说到这首同名主打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首歌曲的 MV 呢很值得一看。当时拍 MV 之前呢，谭雅的感觉就是说想要呈现出一种浓烈饱和的色彩，于是他请了一个很擅长玩颜色的导演，两个人呢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要到印度洋上的眼泪斯里兰卡去进行拍摄。谭雅曾经在印度学习过瑜伽，所以他原本就已经很熟悉南亚的风土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色彩缤纷的视觉感，但是到斯里兰卡的时候呢，他又感觉到比印度更加纯净亲近的那种安全感。所以如果你有看过 MV 的话，你应该记得在 MV 当中呢，谭雅不仅走过观光客常去的那种海上火车、马渡河等非常壮丽的景点，也是深入到了一般旅客到达不了的市井民宅，甚至是体验在了当地开手牌古董车。所以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呈现出了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的那种非常自在非常热爱生活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的歌曲《幸福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手的话，幸福就是一天的时间你会发现，哇，三张专辑根本听不过来。 不想再牵手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没过程的感动，我们往往努力爱却更寂寞，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真的只是梦，我们常常为了谁受尽折磨，不明白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幸福就是去包容却从不会遗忘自我，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曾为谁执着 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你会发现幸福就是在香港跟随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处转到处玩的时候，口渴的时候可以随意的买一杯奶茶，而且味道非常的正宗非常的地道又不是太甜。幸福就是旅行当中随意发现的那些美好。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回来。 健身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一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六点活力派，工作日清晨六点播出。我是思萌，到时候见。让自然融入城市，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DC 全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正在全国热映中。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先是拿下了2亿美元，随后更是成功突破了14亿元人民币大关，一举刷新了头号玩家的记录，成为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在中国票房第一的佳作。乐高大电影二今天曝光了一支全新预告片，这次艾米特、露西等乐高小人集体投身外太空，开启了全新旅程。值得一提的是，艾米特和雷克斯两大角色都由克里斯·帕拉特担任配音，双重声音花式搞怪，奉上更多让人捧腹的欢乐瞬间。乐高大电影二将于2019年2月8号在北美上映。电视方面，近日浙江卫视公布了2019知识娱乐双重组合的跨年晚会形式。这个形式一经公布，网友立马开启了一波讨论狂潮。关于跨年晚会嘉宾阵容的猜想层出不穷。去年的思想跨年话语权交给了包括马东、吴晓波、张绍忠、于建军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士，同年轻人一起探讨年度热点，分析时代趋势，并提取了科技、未来、机会、成就等诸多关键词，通过一场晚会将一整个2018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今年的跨年晚会，浙江卫视将延续娱乐加知识的跨年双响炮组合。昨天节目组放出了今年跨年的概念海报和先导片，预告片中脑洞团成员马薇薇、黄执中、潇潇不仅大方地分享了过往十年的人生感悟，更与全国观众定下有关未来的十年之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西北去虎门山，北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偏偏喜欢你，相爱情 每一程如追，只制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陈百祥非常经典的偏偏喜欢你，也伴随着这样的歌曲。11:37，让我们继续带上音乐去旅行。简单的说一下吧，这首歌曲真的是让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经典作品了。在编曲方面呢，加入了大量的民乐的乐器，比如说笛子、古筝等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听着偏偏喜欢你，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在香港好好的吃一吃、转一转，可以让带着父母一起邀约三五好友，喝着小酒，然后就着咸蛋黄炸鱼皮，或者是在大排档当中闲话家常。当然也可以带着父母去感受一下各式各样的海鲜酒家，正宗的广东菜会让你胃口大开的。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其实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光吃的是美食本身，也是吃的当地的文化。可以聊一聊当地人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吃这道菜的，这道菜的做法这么多年是否发生过变化。然后跟随父母在一起旅行的时候，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会很好奇，哎，这个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其实跟他们讨论做菜的过程当中，也是增进你们彼此之间交流的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当然在这样的一条路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听一些曾经的他们很熟悉的经典作品，影视剧当中出现的作品，好像歌曲一放出来的时候，彼此都会有不同的画面感和感受。忘记他， 更能让我去拥 关淑怡的代表作品《忘记他》。继续我们的香港美食之旅，在香港呢，我们也可以带着父母去感受一下老牌的烧腊店，哎，去感受一下烧鹅皮的那种松脆啊，将蜜汁完全的锁在了肉里，我们吃过一次绝对会上瘾。当然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西式餐饮，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轻松的吃遍全球。前面说到听到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California Dreaming， 听到这首歌曲你想到的是重庆森林那部电影，还是若干年前听这首歌曲时候的自己。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California Dreaming，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走一走，跟父母聊一聊过去的故事，听一听 Beyond 的冷雨夜。 任雨 需要千百段狡辩的态度，无心想他说话收不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我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坚强地相处。在雨中漫步，尝水中的味道，仿似是情此刻的尽是，未了解结合，留低思忆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 黄家驹作曲，黄家强作词并演唱，也是黄家强在 Beyond 乐队当中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冷雨夜》。整首歌曲呢，旋律都是很忧伤、凄凉、无奈的感觉。说到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当时呢，黄家驹作的曲，不过写出来之后呢，他觉得太过于流行化了，与他们当时的摇滚风格不相符，所以就想扔掉。后来呢，黄家强把它捡回来，并且很欣赏。家驹就说，那你就自己填词自己唱吧。所以说这首冷雨夜是一首命很大的歌曲啊。黄家强当年为了音乐事业， Beyond 乐队的发展呢，和他的当时的一个女友分手了，于是他填下了冷雨夜的词，表达了他和女友分手之后内心的苦楚，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音乐，对于 Beyond 的热爱的那种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上，黄家强演奏过长达一分多钟的贝斯 solo。 这长达一分多钟的贝斯 solo 呢，更是集技巧和情感于一体的，非常的耐人寻味，也可以说堪称经典，是贝斯爱好者最喜欢挑战的 solo 之一。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MC Jin 欧阳靖和和 Daniel Wu 合作的这首《香港 Superstar》。各位观众，有请 Super 像派，我靠实力，你捧我场，咪当我系孔庆祥。虽然好话唔好听，发恶梦的见到。 是 bang 是 bang， 我系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我系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我系欧阳靖，你想做明星？星冇错，冇错，我想做个 Hong Kong superstar。 做明星好食好住，就算刀仔锯大树，点都系要搏一铺。但系唔好太风骚，无论男女高矮肥瘦都可以做，只要你有信心爆棚。冇错，唔系我就系你，唔系你就系我。每人个目的唔同，佢哋话你发紧白日梦，你就笑哈哈，大声同佢讲我系 Hong Kong superstar。 我是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我是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我是欧阳靖，你想做明星？星冇错，冇错，我想做个 Hong Kong superstar。呢位同学，你贵姓？ 贵姓？ 早同欧阳靖，呢个实验最紧要系记性，最紧要系记性。呢位同学，你贵姓？ 贵姓啊？ 早同欧阳靖。最紧要系记性，最 紧 要系 记 性。 Yeah， 竹星仔 ，ABCs， That's you and me， Hong Kong superstars， Daniel Wu。 为了有 hip hop 嘅记住揾到啊，剧集、戏、广告、电视、电话、底裤、底环，你，总之就揾我啦。OK， 我唔介意噶，你真系，我真系唔介意噶。你想我卖乜都得，女人胸围我都唔介意噶，我可以做帮女朋友卖胸围噶。广告度我真的不介意的，你找我啊，真的，我真的想做啊。 欧阳靖和吴彦祖共同合作带来的这首《香港 Superstar》，伴随这首歌曲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974 Lo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下周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的关注带上音乐去旅行，拜拜。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记得 呼叫特工艾克，呼叫特工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金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投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o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o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能量加倍。 嗨，我是金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974。 记得7点开始哦。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